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的。第二十集，沈西一向不带书包，两手一揣便站起来打算回宿舍睡大觉了。 沈哥，还要考第一呗？ 废话， 牛。 哎呀，沈哥不要太早放话，当心是口毒奶。 屁，我要不是第一我就不姓沈。沈西偶像包袱有一吨重，不拿第一会不敢信，不拿第一会没面子，因此同样也不接受失败。 那姓什么？ 沈西环绕一周，终究是给自己留了一丝余地，拍了一把夏九家的后颈。姓夏吧。 为毛是姓夏呀？ 随便讲的，难道还跟你姓啊？安西成什么了？ 一旁的夏九家抬头看着沈西。 什么鬼？我分数更高，沈西就要跟我的姓？难道下次他分数更高，我就要跟沈西的姓了？谁分数更高谁就可怕。 沈西不再理那群人，一手按着夏九家的桌子，另一只手把着夏九家的椅背，微微弯腰弓着身子看着对方的眼睛。 对了，小皮洞，不要忘记啊，期中以后有辅导哦。 好。 对了，如果名次有所提高，你会得到什么奖励啊？ 嗯，没有，我一向是第一，能提高到哪儿去？ 你家没有激励呀。好吧，如果能进全班前三十，你沈哥就帮你好好庆祝。 去哪儿庆祝啊？ 我来安排，保证你我两个开开心心的。 好， 小皮豆。 嗯， 沈西还是两手把着夏九家的两边，看着对方的眼睛。夏九家也望进对方浅棕色的眸子，还有倒映在里面的自己，心脏忽然漏跳一拍，刚才还很轻松的心一下子就被绕上了脖丝，呼吸也变得不那么顺畅。他想起演新白雪公主时的几次对望，回忆起灵魂仿佛被抽去一片的感觉。沈西缓缓地将目光从夏九家那又黑又亮的瞳孔向上移动，看着他软软的发尖，毛茸茸的发根，慢慢凑近，在离对方发际线十来厘米的地方停住，忽地轻轻吹动那些细细的发丝，瞧着他们飞扬在空中，便有一种宛如触碰到了对方的雀跃。 给，这是高分喷雾。 高分喷雾，网上很流行的表情包，十分魔性，每次考前都会引起一轮转发。沈西公认的学神倒也说得过去。夏九家能感觉得到那从对方双唇当中吹出来的气息，凉凉的，又带着一点胸肺间的温热，拂过自己额头发梢，却留下了些什么久久不散。他有点别扭地垂下眼睛，伸手捋捋头发。 希望有用。 嗯，肯定有用，这次一定能进班级前三十。 期中考试当天早上，夏九家反复检查会用到的东西，比如草稿纸、二 B 铅笔、橡皮、黑色水笔，确认一切妥当，去食堂喝了一碗玉米粥，吃了一个小花卷，早早走进考场，撑着下巴看着窗外。教学楼对面是教师们的宿舍，于中善就住在里面，每天早上用望远镜看值日生几点进屋。 夏九家故意没点牛奶、豆浆、鸡蛋这些有可能变质的食物，也没点皮蛋瘦肉粥、包子、烧麦这些各种带肉类的东西。月考时血的教训历历在目，他可不会重蹈覆辙。这次考场上是按上回成绩分的，一共60个考场，夏九家在第55个。上午是考语文，铃声一响，差生考场乱成一团，不断有人高声借铅笔、借橡皮，大部分都吊儿郎当，丢三落四。夏九家接过卷子，埋头开始答题。 第一题，下列加点字读音有误的一项是，选 C。 第二题，下列词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A。 第三题，下列加点词语解释有误的一项是，这个选 D。 他飞速地写，五分钟就开始做文言文，十分钟就开始做大小阅读，写作文时还剩下整整一个半小时才交卷。夏九家看着手表，觉得时间还很充足，并不需要直接动笔，于是在草稿纸上列了大纲，写好论点、论据、引用。作文是议论文，中心是人不能随波逐流。夏九家一上来就引用了一段《晋书》卷70《辩湖传》中的一段话。他从来不写耳熟能详的东西，更从来不写有位名人说过，他的典故名言常叫阅卷老师也不明觉厉。夏九家一边写一边想， 沈西写字很惨，卷面分数应该不高的。沈西，我想他干嘛呀？ 写完卷子，夏九家又从头到尾检查了三遍，理性估计自己也许可以拿到140分以上。中午又是吃的十分的保守，一个荤菜没有点，吃了点蔬菜水果，喝了一碗并没有紫菜也没有蛋花的紫菜蛋花汤。下午先考英语，做听力时前面一个男生总用气音告诉另外一个男生这道题该选什么，还都是错的，虽然没有很吵，但也影响心情。夏九家想当全校第一，心里烦躁着急，一个暴喝， 别讲话了，听听力呢。 说完他才发现接收答案的人是全R中几大混混之一，可以秒掉张扬，竟然靠抄到了倒数第6的好考场。出乎意料，那个混混愣愣地看着夏九家，却没有讲话，只是转回脑袋放下油笔，两手插兜坐着，先让乖学生好好的听听力了。夏九家写着写着发现卷子很难，阅读理解、完形填空里边到处都是长句，可夏九家不慌不忙分析结构，找出主谓宾，再看从句，也是做得十分顺畅。作文题目是互联网时代，夏九家想都不想提笔便写。他用了很多高级从句，而且他还翻回阅读，把刚刚学到的两个长难句式经过变形用在作文当中。夏九家估摸虽然英语很难，但他也至少有146。中间休息20分钟，开考数学，还是爆难。夏九家特别重视当R中全校第一，他一字一字仔细读题，绝不允许粗心大意。他每列一个公式，每写一个步骤，都在心里飞速地再核对两遍，确定没有错误才继续下一步。他以前做选择填空总会省略很多流程，有时直接通篇心算，这回却是十分谨慎，甚至在写选择题时，夏九家他不仅算出正确答案，还用其他方法排除错误答案，上双保险。教室里有不少学生开始扔纸团、打手势、念口型，包括大混混，夏九家都懒得抬头，只是刷刷的写字答题。到主观题，夏九家发现 道道都有竞赛题的隐藏属性。夏九家保持镇定，寻找解题思路。 没事儿，我比沈西做过的题多。 这种竞争与其他比赛一样，有时候起制胜作用的是经验。某个题型虽没见过，也能感觉出来，想要算出答案都得知道什么。将一道题拆成多道题，夏九家这是因为做过的题多所产生的一种自信与自豪的气概。夏九家每解出一道都雀跃一下， 好的，很稳，没有问题，我离榜首又近了一步了。 而到试卷最后一页，夏九家有点激动，心脏砰砰直跳，直到写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问，得出一个整数答案，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气。 好了，第三门也顺利考完了，数学也就150分吧。 数学很难，但他还是踩着铃声将所有题都解出来，浑身轻松。他那种与整间教室29个学渣格格不入的气质，叫监考老师都注意到了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，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